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大型多人精品有声剧《开封志怪》，作者尾鱼，主播清灵，小编 C， 喜马拉雅四喜团子出品。 流不动月光，替我守在小轩窗。 这两天没什么事做，主要就是吃饭睡觉，偶尔被婉儿追打。小蝶一直没来找我，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我很牵挂。茶壶兄说，小蝶可能是知道我和婉儿的事了。我决定去为小蝶写一首词，就叫《蝶恋婉》。小蝶一直比较爱好文学，我想写了词就会没事了。主子今晚回来，讲了关于一条蛇的事情，说是一个人吃多了蛇，然后蛇回来报复。真是太恐怖了，吓得我一夜没合眼。恐怖故事什么的最讨厌了。主子说，开封城东四道附近有妖气，接连派了很多门人出去查看，结果女的都回来了，男的有去无回。太可怕了，我为自己的生命安全感到深深的忧虑。主子说他要自己出马一探究竟。我一点都不担心，我主子都出马了，还能有什么解决不了的事情呢？东四道的事情应该顺利解决了，不过我主子这两天有点不对劲，他会一个人发呆，偶尔居然还会一个人微笑。我和茶壶兄为此事争论不休，茶壶兄说这事纯属正常，我一点都不觉得。茶壶兄那是没谈过恋爱，以为人家笑都跟他似的是想笑。就我个碗的专业经验吧，我觉得我主子似乎是 张嘴，自长50下，80下，我怎么能乱想呢？太邪恶了，我看不起我自己，深深地唾弃我自己。 主子说他要去文水收妖3个月，本来吧我挺舍不得的，可是后来展昭来给我主子收拾东西，送这送那的，我觉得很不对劲，反而盼着我主子快点走了，别和这个展昭有太多的往来。我就知道展昭这个人居心不良，希望我主子不要被他迷惑了。我已经2个月没记日记了，当然这绝对不是偷懒，主要是主子不在，我没什么精神，实在没什么可记的。我和婉儿分手又复合共计3次，和小蝶的关系比较复杂，因为小蝶每次看见我都会扬起她高傲的大脸盘问我，我们认识吗？我也是有自尊的，别指望我会主动去道歉，休想。按理说主子应该回来了，展昭来过几次，我本来不想理他，但是草庐里能跟我对得上话的精怪实在不多，因为他们都不怎么读书，所以有时候我也会跟展昭说上两句。展昭看起来很担心我主子，我很不高兴，难道不应该是我表现的最担心吗？我跟我主子亲还是你跟我主子亲？今天展昭过来跟我说我主子不回来了，我难过的写不下去了。主子很久没回来了，不过我还是相信奇迹的，每天爬到墙上望一会儿，九壶兄说我都要成望主石了。今天晚上展昭也来了，展昭也很想念我的主子吗？人走茶凉之后他还能惦记着，其实挺不容易的，相比之下我就更不容易了，是吧？连续好几天没有记日记了，乃是因为我在做一件重要的事情， 我琢磨着，这件事做成之后，我就能见到我主子了。事情太重大了，我不敢事先张扬，希望我明天继傲山庄之行可以顺利。这是我的绝笔，今天是我存活于这世上的最后一天。这些日子发生了很多事情，但是我一直待在开封府那边，没有随身携带日记本，没能及时记录。现在我的脑子很乱，提起笔来却不知道要写什么。我的主子已经死了，被猫妖杀死了。猫妖已经被温姑尾鱼门主抓住了。我的手在颤抖，我写得很乱，我不知道要怎么把整件事情记录下来。还记得前一篇我写过的那件重大的事情吧？那时候我想找到瀛洲图。瀛洲图是人间和仙界的通路，那时我想借由瀛洲图就能找到我主子了。当时我也没想到居然会牵涉这么多人和事。本来我们都拿到图了，但是展昭为了救红鸾，把瀛洲图交给猫妖了。如果当时我知道猫妖拿到了图之后会去害我主子，我一定会拼死阻止的。我去找展昭算账了，我本来打算跟他同归于尽的，但是他警惕性太强了，加上公孙先生在旁边，所以我没有成功。事后我想，这件事也不全怪展昭，如果不是我那么多事要找图，后面的所有事情都不会发生了吧。我主子待在瀛洲有吃有喝的，不是很好吗？我是醉晚，今晚是我的赎罪之夜，我决定把我给烧了，去陪我主子。做了这个决定之后，草庐里的精怪都走了。九狐兄临走时说，他很佩服我的勇气，但是他希望留待有用之身，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婉儿和小蝶也走了，他们走的时候眼泪汪汪的，我是多么希望他们能留下来啊。爱情实在是太脆弱了，算了，我一个将死之晚也不去计较这么多了。该点火了，我走了，不要想我。上一本日记本烧掉了，换一本新的，把这段日子以来发生的事情记录一下。我现在在一个寺庙里出家，出家晚的生活很平淡，我每天都生活得很充实。大家可能很奇怪我为什么还活着，没什么好奇怪的，天命使然。老话说得好，死都不怕，还怕活着吗？活着也需要莫大的勇气。这日子没法过了，出家什么的最无聊了，我一天都待不下去了，一天都待不下去了。昨天晚上佛祖在睡梦当中给了我启发，怪不得我总是静不下心来出家，根本不能怪我，原来我在红尘当中还有一段恩情未报。我的恩人叫白玉堂，我决定报恩去。这日子没法过了，路太难走了，白天还不能赶路，怕吓着别人，危险性也很大。昨天被一只老母鸡撵了一里多路，这样慢慢的走，要到哪辈子才能见着我的白恩公？今天发生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暂时住着休整的那个茶寮，来了个说书先生，他穷得要命，没钱喝茶，就给茶客说了一段书，叫《锦毛鼠三戏遇猫》，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原来白恩公跟展昭之间还有这么一段恩怨过往，我顿时就有了一个主意。在宫里待了有一段日子了，我的计划逐渐成型，这段时间过得还不错，毕竟是皇帝的家，生活水平还是挺高的。更重要的是， 我结识了两个碗，大印和小易。本来我是要跟他们以朋友相称的，但是他们实在太崇拜我了，非要叫我老大。老大就老大吧，跟他们相比，我的确更优秀一点。我的那些经历，随便挑一个故事来讲，他们就听得双眼发直，这让我很自豪。人生经历真的是很宝贵的东西，钱是买不来的。今天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我酝酿已久的计划开始实施了。连酝酿这么复杂的词我都会用了，我觉得我的文学素养上升得真的很快。御书房边上起火的时候，我兴奋得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很快那些太监侍卫们就能发现我在墙上的题诗了，我都会写诗了。注：奇怪的是，皇城另一头也起了一把火，烧得比我放的火还大。难道说冥冥之中还有另一个碗也在期待着通过放火的方式找到自己的恩人？我想那是不可能的。总是一人就有足足，所以应知不到你心善。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一世风霜。